若是英雄，怎么能不懂寂寞？独自走向长坂坡，月光太温柔，早早不多说，一心要那荆州游，阴谋阳谋，评说安度的魔。 Yeah.